在太阳姐之际，海外好友家属16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正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这天，他们前往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，向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同向敬献了花束。